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系俾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几和平吓。 即係唔會好似韓龍咁嗰次咁樣嘅，因為都會係即係靜默地係坐喺個街道上邊等候被拘捕嘅啫。 話我哋一個冇方案嘅運動啦，我覺得係好荒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主化，我哋已经进咗一大步啦，系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谢你身边嘅朋友。 其实只要一日嗰个工程系即系未进展完啦，即系我哋都系有一个政治嘅空间。 我心里边，我觉得最激进啦，我认识嘅最激进嘅人啦，叫金地，佢比呢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激进，佢用一个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拜拜。 可惜事與願違。但是我哋并冇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声同心协力赞成革命。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昭然起行。心比心马，方东A、邵飞、林鸿达，云端起义。 喂，咁啊，翻嚟呢个礼拜云端起义咁啊，现场咧，嗱，森马咧就阵间要封欧俾佢嘅，好快会封欧俾佢。 森马入边， 因为佢有嘢做，咁啊，嗱，现场咧有封到 A 啦，有我哋永远荣誉嘅呢个金牌政治评论员林鸿达啦， 唔好冧到咁高， 亦都有呢个金牌政治呢个评论专家呢个毛网斋啦， 冇啦，边个专家？ 专家啦， 威势专家咩？ 唔系，嗰啲算数码啦，大佬讲呢啲啫， 左交专家， 而家就。就封歐俾阿森華講咩呢？當然係講緊尋日嗰個佔中 D-Day 3嘅呢個投票啦。咁因為尋日嘅投票呢，就原來可以即係作弊嘅，喺電子投票入面咁俾我哋講中曬。咁作弊嘅過程係點樣呢？咁啊，喂，而家出面點呀？打俾佢咪呀 ？OK， 喂，接阿森華嚟喂， 喂， 喂，聽唔到佢把聲喂， 接駁緊啊 ，operator。 啊！我哋仲等緊啊，森馬 佢搞緊條前列腺，咁啊，喂，搞掂未啊？喂，森馬出聲喂， 喂， 喂，點啊？喂，尋日點作弊啊？喂，喂， 喂，聽唔聽到啊？ 聽到啊！屌，尋日點作弊啊？問你，你係作弊嗰個啊嘛？ 聽唔聽到啊？ 聽到啊，講嘢啊！喂， 未得喎，可能爭少少，喂，即係。喂，咁都有得做嘛？ 我聽到你哋把聲，但我聽到我自己講把聲喎。 喂，佢又係咁啊！即係等於我上次封煙咁，淨係聽到自己把聲，你同我搞掂佢唔該。屌， 自己同自己講嘢。 嗱，梗係講趁呢段時間講講啦，即係 點作弊咧？ 尋日咧就 喂喂，聽唔聽到？ 喂，聽到，聽到，聽到，聽到，你講 得啦，得啦。嗱，我咧嗱，因為好多人咧就冇去到嘅，所以咧。在講之前一定要講一講，其實佢個 system 係幾撚戇鳩嘅。 嗯，咁樣你快撚啲啊！ 嗱，佢之前咧，咁先講一講佢一個極白痴嘅安排咧，就係我同登記啦，即係相信大部分人有去嘅人都係咧，佢之前就已經叫上網登記咗先嘅。咁咧登記咗之後咧，咁去到咧佢就亦都會有問你有冇 D 過嗰啲，然之後就再排隊入場去插住嗰個 DDP 咁樣嘅。 唔係佢問你有冇 D 過咧，佢係冇得核實嘅，齋問嘅啫喎，冇任何方法核實 嘅。齋問嘅，齋問。佢唔會問你 D 過邊，就喺邊度 D 過冇。佢亦都係我唔知，即亦都係得出咗個結論咧，就係嗰個意向書，其實我哋唔知係簽嚟做乜嘅，因為原來簽名係鳩簽嘅，佢係唔會有 record 嘅發現。咁樣即係我哋去到啦，咁我去到梗係排隊啦，要排隊入等入啦。咁我發現隔離咧就有另外一條隊咧，就係冇插住個 DNA。冇報名嘅，就咧有個專人咧 人喺度傷，我見到有幾個人咧行入去咧就好極速咁入咗場下。 唔係我收 安排咗睇一流啦，我見到係。 喂，我收到風咧，因為今日聽到阿 Q 仔所講咧，就尋日咧係有好多人係第一次參與 D-Day 嘅啫，係之前未參與過。嗱，呢個有一個問題，我哋不嬲都知道嗰個講法就係話戴耀廷自己講嘅，當你參加完 D-Day One。跟住再參加 D-Day 2先可以參加 D-Day 3噶嘛？但原來尋日又唔係噶。 自己個 D-Day 2亦都有講多一次啊，係咁樣嘅。 系阿毛毛有嘢讲， 同埋本身系应该有 record 噶，因为咧，譬如话参与过 D-Day 啦，又或者系你有签过嗰、那个 意向书， 意向书的话咧，其实应该有 record 嘅，因为咧我未报名 D-Day 3嘅时候咧、就差唔多够钟数咧，已经有占中嘅秘书处嗰度咧，就打电话通知我。 啊，系咪阿 Melody 打俾你啊？ 诶，唔知啊， 我都有，佢打三次俾我， 系啊，就话俾听，喂，你 三次话佢，佢都系再打俾我嘅。 系啊，你报名未啊？咁样样，咁其实如果你真系报名嘅话咧，佢应该会出翻封电邮咧，就通知翻你已经 confirm 你系边场啊或者咩嘢。但今次系冇嘅，佢叫 有，今次有，我仲要点不行咧？我开头 kick 错咗港岛区咧，佢两个场都有一个 confirmation letter 俾我嘅， 唔系佢。D-Day 去到 D-Day 2嘅時候，佢都仲有覆我嘅。但 D-Day 3嘅時候咧，我同我 friend 咧都係有做曬以上嘅動作，但係佢係冇覆翻一封信俾 我。唔係喎，我有喎。 嗱， 佢有部分有 send 到，就我所知。 嗱，我講個尋日個荒謬嘅地方啦，就尋日我係瞓晏咗嘅。咁我原本約咗， 但你呢個你嘅仆街添啦。 約咗森麻嘅，咁但係我瞓晏咗啦，因為我之前打緊 Dust 2啊，打到眼瞓啊，瞓晏咗之後，咁我去遲到，咁我就其實冇參與過 D-Day 3嗰個商討啊，直接就入去投票嘅。嗱，你就話喺沙田嗰度咧係可以直接行入去投票噶嘛？ 沙田咧就係完咗一開始佢講介紹下即係要討論啲乜啊嗰段嘢咧， 就即刻可以投票啦。 咁跟住咧就有人咧就會走出嚟講啦，就話 講時間嘅可以投票先。 佢話咧，如果你真係講即係好講，你又D 唔到，咁你又之前 D 過。咁你就可以去投票啦。 啲乜嘢啊？我嗰度最搞笑，我最荒謬咩咧？ 講法， 我最荒謬咩咧？咁我同阿森華入到去啦。你有人問你佢唔係問你之前 D 過未啊？你今日 D 咗未啊？今日 D 咗未啊？我話D 咗九萬幾次咧，跟住葉寶林就遞張 form 俾你啊。咁你填咗張 form 未啊？未啊？我俾咗後備 form 你填啦。我又填嗰啲意向書喎、 啊， 又係意向書。 點解每一次都要填意向書？ 是啊、 但係你係可以冇 record 嘅、 啊。我 呢個先覺得荒謬啊嘛。 其實佢，我相信唔係冇 record， 我覺得佢係每一次佢啲資料咧，就可能即係中間咧冇 merge 埋咧，咁佢索性。 喂，咁你好， 咁係有垃圾啫。 係啊， 你好大機喎、啊，我每次 D 一次，我就填一次意向書，咁入面嗰啲 options 有得俾你 tick 噶嘛？即係第一次你可以決定佔中，然後第二次你決定，哎，我都係唔佔中，我吞太啦。第三次我又話，哎呀，我好勇武啊，我又去佔中。嗱，第四次嘅時候，我又算啦，我都係翻屋企瞓覺。 所以佢咪問你今日 D 咗未咯？佢唔問你，佢唔係問你之前 D 過未？你今日 D 咗未啊？ 喂喂，走去教會嗰度啊！個牧師同你話，喂，你決志啦。喂，你可唔可以決志？然之後，哎呀，我決定都係唔好決志啊！我翻屋企瞓覺咁樣。 係啊，佢 咁樣 即係之前佔中打嚟咧，秘書處咧，我前後收咗三次電話咧，三次佢用唔同名，因為咧就係之前嗰幾次咧，我填嗰個意向書咧，填個名唔同啊。咁所以咧，其實咧，我係即係我認得出咧，就基本上咧，就係嗰三張咧，佢係冇意識到係同一個人。 咧，我查得翻到嚟，你講開呢樣嘢咧，我想講下咧就係、是。我哋之前幾次咧，我哋個名字都係鳩填嘅啫嘛， 是啊、 但今次佢要填翻嚟， 唔係啊， 係 啊， 佢認真填啊嘛， 佢尋日就係咁樣趌我啊，我填心俾佢話，你可唔可以唔好用藝名啊？佢個名，你攞翻身份證個名得唔得啊？ 係啊，佢都係咁樣叫我填翻身份證。 屌你偽咩？ 十八座大王。 係因為我之前咧，我之前試過填過又冇寫我嘅姓啊，就咁寫即係英文名啊，咁樣又唔係全名咁。跟住佢哋照收噶嘛，咁跟住 係啊，得㗎，啲成鳩填㗎嘛。 係啦，結果就係秘書處咪就係打嚟三次，就用三個唔同嘅嗌法嚟打俾我咯。咁好明顯就係佢哋係唔知道同一個電郵地址同一個電話 number。十本性格同一個人 唔係咁就好囉，俾機會你聽三次阿 Melody 把靚聲。 唔係男人嚟㗎。 哎呀陰公啦 ,Disposed 三個都係同一個人三次都係 同一個人。 系，但系寻日有一样嘢我好奇怪嘅，即系嗱，寻日有人话有爱港力啊嗰啲过去搞事啦， 咁好， 咁 我又我嗱我唔觉得有人就话新闻讲过嘅喺出边度嘈嘅啫，但问题系寻日有一班人系第一次参与 D-Day 出现， 哦系 喺嗰度， 系啊系啊， 咁点解佢哋唔混入去咧？ 你讲紧咩嘢？ 即系爱港力嗰啲啊！ 爱港力， 咁你参加 系啊？我 系咯，点解你唔 明？ 系咯，你咪入去中票俾阿谭耀宗方案咯，系咪先？ 其实我见我见新东都有人喺出边， 系咪？你反正阿快必都中票啦， 系啊，系都话系中票啦， 系啦，系咪先？点解你爱港力咁猪兜嘅咧？今日今次 我寻日喺新东啦，新东其实都有一啲相信都爱港力嘅人，不过好少嘅。但系 喂，如果佢哋如果你话净系爱港力自己冇运旅游巴嘅话咧，佢哋入去就算中票都中唔到几多啊！ 佢哋喺出边嘈，但系佢哋就冇入去参与商讨或者投票。我估佢哋就即系。入到去咧，都相信咧，佢哋自己咧啲人手咧系唔足以影響到嗰個票數。 但我哋講翻我嗰個最想收埋講樣嘢，就係佢成個電腦嘅投電子投票系統好有問題。 基本上全我相信咧，全香港係得我咁撲街會真係試咧。我可以話俾你哋聽咧，戴耀廷嘅投票係並不是票票等值嘅。 係你不能 就投咗兩票嘅。 系， 咁点解我可以做得到咧？ 我叫你投三票，你又唔投，你投咗两票。 屌， 你二一三啊嘛， 系， 咁二一三 呢度要讲一讲先，因为要即系好多听众冇去到嘅现场，我要讲一讲佢嘅 system 系点样。咁、去到嘅时候咧，佢就会有一个人喺前面咧，就拿住部 iPad 咧，就会 verify 你个身份证，咁就入咗呢个身份证 number 落部机度嘅。然之后啊，好啦 ，OK 咗啦，prove 咗你系一个。嚟投票嘅人之後呢，跟住佢會叫你個隔離，好似投票嗰啲咁幾個框框圍住一個一張台咁樣啦，咁上高就會有部 iPad 嘅，咁我發現呢，對上嗰個人拆開咗之後呢，嗰部 iPad 上高就顯示咗個畫面，就係你嘅投票已經完成，請按返回，咁我梗係撳返回嚟啦，咁返回之後呢，就見到佢上高呢，就淨係得一個 clock， 下面呢就有一堆嘅圈圈可以投票啦，跟住下面就確定，咁就冇任何嘢㗎啦。咁我就已經覺得好奇怪啦，因為正路如果你一個 system 呢，佢 verify 咗你嘅時候，跟住嗰部機應該會撈一撈去 verify 你係邊一個人，然之後就會正路就會問，直情係即係再好啲嘅 system 呢，就會直情問你係咪 suffer 啊？你嘅身份證係 XXX， 唔係因為正常係應該應該 A 機 正路係咁樣啊， 應該 A 機核實你身份證嗰陣時會 link up to B 機投票噶嘛，佢冇咁做啊嘛 ，link up 嘅 system 嘅， 佢冇咁做啊， 冇喎，咁跟住我見隔離嗰個人，即係隔離有個人負責叫做安排啲人去邊部機咁樣嘅咧，咁佢喺度隔離嗰個人喎，咁我梗係發咗投完之後再投啦，咁然之後投完之後。咁我梗係行咗去啦，咁我見到分比未到佢喎，咁我諗住同佢講，喂，可以投好多票啊，咁跟住分比又望我，如果唔係，我哋可以中好多票啊！ 屌，你投咁多票，我之前都叫你投二一三噶啦，如果係， 如果佢呢套 system 改嘅話咧，到622咧，仲係呢套 system 嘅話，我相信我可以投3-6票咯。 我諗有一樣嘢呢，嗱，而家江湖傳聞咧，622嗰個 system 咧會仿效翻呢個12年3月23號嗰、那個，係啦啊，係啦，但係未確實啊。即係如果我會覺得真真正正到622嘅時候咧，如果嗰個成個個 verification 嗰個 checking 冇做到，去到即係2012、2023民間選特首嗰個咁咧，我就覺得即係。会有少少，即系会对嗰个准确性有少少怀疑，因为 但系你呢个冇可能啊，因为咧我哋之前都讨论过好多次嘅，就系、话你第一你攞唔到全港选民个 database， 第二佢今次佢话嗰个所谓个 verify 系 verify 咗你系签咗意向书啫， 唔系你如果 冇可能，你冇可能系一个。三 唔 識七嘅市民，佢最 只 係想嚟投一投個方案，佢冇參與過 D-Day 嘅。 唔係啊，尋日有啊， 意向 係 咁啊。 唔係先，嗱，尋日咧個情況就係、尋日有人未參與過 D-Day 就走咗去，不過佢個意向書係即時簽嘅咋。 系啊， 寻日可以荒谬到咁啊！即时签个样书就入得去投啊！ 系啊，系啊，系啊！寻日系因为其实一开始唔够人， 咁所以呢就后来呢就变咗有段时间就叫大家呢可以 walk in 入嚟玩。咁结果呢 walk in 之后呢又搞到呢就有啲场呢就爆咗。咁跟住呢又话唔得啦，咁又话要登记啦。 但係呢我就想有一样嘢问一问你哋几位呢、即係寻日又去投票。有冇心目中有个估计，其实呢一个咁样即係 walk in嘅情况，其实嗱而家 total 系差唔多2500几啦。 总数啊。 总数啊 ,2500 几。 即係参与投票嘅人数。 参与投票2500几啦 ,ok。估计有几多水分喺 walk in 当中呢？ 我諗我哋就彩虹个场walk in 嘅话呢就我諗一半半到啦。因为其实是我哋即係我排队嘅时候都听人哋呢、其实佢哋都唔係好知道建中係做乜嘅、即係佢哋唔係好知道呢个成个运动啊或者嗰啲係for乜嘢㗎囉。 唔係你话你听到 聽法嚟咁囉。 你话你听到有人排队嘅时候主张揀一啲係中央会接受 嘅。如果你呢个我可以讲一讲即係我同新比讲完呢都得出咗一个结论就係、香港即係好多人呢就係、做慣咗奴才呢就唔知道做主人嘅。咁我聽到前面一班個樣係近乎係依家溫到嘅年輕人啦。咁佢哋呢就話如果咁多個方案裏面我想揀嘅話，我諗應該我都係會投三號囉。咁佢啲 friend 問佢點解啦，咁佢又話啦，因為呢我覺得呢、這個方案呢中央就比較容易啲接受。 咁點解咁係通渣喎， 中央會容易接受嘅方案裏面呢，咁呢、這個啲咁多篤屎裏面呢一篤我係會比較想食㗎囉。咁所以我會揀三二，即係佢啲 friend 就好認同喎、 咁樣使乜只係 嗰度嘅頭啦。 你等中共 嘅時候就揀啦。 咪咪囉，阿毛毛讲咩，毛毛讲咩， 你等自己中共提出方案咪得囉，佢下年就有㗎啦，下年三月就有㗎啦。 咪囉，咁你使乜搞咁多嘢，你样样嘢你知即係我容许我真係要爆粗嗰个，你把冚家踩过撚过就只係喺度盘算住话啊，只係盘算住喺度啊，中央唔会受㗎啦，公民提名，我喺度计就计住啊，我希望我个方案系中央受咗，然之后呢就成功争取。我心谂你呢啲咁嘅态度配咩去讲民主啫？ 系啊，你首先系用奴才去形容嘅， 唔系亦都谂唔适合去 高嘅大佬。 嗱，甚至公投嗰啲， 嗱，甚至乎有一样嘢，我姑且我抛下书包啊。嗱，呢、這个叫做《孙子兵法·此计篇》入边有几句原来咁样讲嘅说话。 喂，你 call 下萧山出嚟先啦，讲呢啲。 喂，你估只系萧山先识啊，大佬？ 你讲咩？ 嗱，《孙子兵法》入边咧，《 孙子兵法》啊， 系啊，真系噶，你咪以为我？ 但你揾紧而家 就，系嘛？嗱，《孙子兵法》叫此啊，应该系第三篇叫《此计篇》。 佢揾到未啊？ 嗱，就叫做话咧，未战而秒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系， 呢十零个字其实咩意思？就系话咧。如果你预咗输呢你就输够硬。咁你即係话其实而家其实成个格局啊，即係嗰啲啊弹球学啊斋话事解嗰啲咁嘅奴才心态嗰啲人呢就一味喺度，哎呀公民提名唔得㗎啦，啊中央唔会受，北京唔会接受，我哋中间落墨弹球以和啦，好唔好？喂，咁你呢啲算乜鬼嘢啊，去争取民主先。 唔使孙子兵法，你俾个中学课本嘅吊古战场文嘅睇咪算啦。搞掂啦， 攞足出嚟喎。 喂，我呢啲系讲紧美国西院军校嘅训练课程入边其中一本 textbook 嚟嘅，大佬。 同埋咧，即系啱啱我哋讲开话，可以即场投票嗰样嘢咧，我又真系想分享下咧，因为有个网友啦喺呢个占中后援会入面咧，佢又打咗一篇嘢出嚟，就系佢见到嘅。咁我哋头先咧，嗱，我哋都喺度，因为我嗱重新一次，我哋彩虹站嘅，咁我哋彩虹站就见到有人系即系我包括新比在外咧，就好多人系可以即场签。 意向书 就可以即刻投噶啦。 其实我可以唔签噶，因为我之前签咗几廿次啊，我 都唔明点解好捻多次啊。 佢唔明点解系要递俾我签。 占中喺个网站度讲咗话，今次之前唔计数啊，今次就 黐线嘅，你之前唔计数，咁你之前搞嚟做咩？ 即系佢话 咁啊，钱志健嗰啲咧， 咪咯。喂，咁你占中十勇士嗰啲咧， 系啦，阿徐少华嗰啲咧， 次次都唔捻计数嘅， 系啦。 嗱，真系呢个先好柒，我一句可以答到你噶啦，我讲。 讲咋喎。 唔係啊喂你真係次次 reboot 㗎喎如果咁样冇意思㗎。 屌喂、去嗰啲网吧。 定係嗰个其实佢迟下咁样煲大个数呢即係譬如我而家前后就签咗四份啦咁跟住佢就 加埋 四个人啦。 加埋四个人。 即係累积嘅多个人次㗎嘛。 我就突然之间会諗到一样嘢头先阿齋讲嗰个情况呢、就话如果你即场签嗰啲呢冧友呢似乎都是在啲求和派嗰堆人冧友为主喎。 应该都 是。你呢个你冇辦法可以肯定。啊、你唔可以咁样讲。因为你冇辦法加到个数。 啱。 是你冇攞到个实数。 我想讲话头先嗰样嘢呢就是个网友呢、這个叫 BT 嘅网友分享呢就係、是发现咗佢讲嗰样嘢就係令我知道係佢哋嗰个统筹啊对于佢哋嚟讲咁5月6号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我相信。咁、但係佢哋嗰個街拉呢係非常之模糊嘅點解呢因為佢呢位網友就係話呢佢喺我冇留意佢喺邊個站啦佢就話呢佢喺四點幾去到嘅時候呢就見到有幾個人呢想入邊個 DJ 嘅場外投票啦咁和平佔中嘅人呢就以遲到同埋報名登記已經截止為理由就拒絕放行嘅咁嗰幾位人士呢就因為要陪家人而知道登記嘅時間就可以遲到啦咁而工作人員就話呢因為 DJ 3係要求參與者商討之後先可以投票而嗰幾名人士呢就要求現場加入商討咁但係工作人員就拒絕喎咁呢當時呢位網友呢就代要求嗰幾名人士呢就即時進行商討啦咁要求當場佢哋嘅人呢為佢哋完結個商討咁工作人員又拒絕啦咁然之後呢嗰幾名人士呢原來之前亦都參與過和平佔中嘅研討會嗱跟住吊鬼嘅嘢就嚟啦工作人員就話研討會並唔係商討人佢哋肯專即係呢幾個人呢肯專登係抽時間嚟投票亦都對佔中係知道佢發生緊咩事都係投緊咩方案但係呢佢哋就拒絕唔俾佢哋去做而呢位網友講嘅工作人員呢係包括有朱耀明、孔令瑜、錦偉林同埋葉寶林嘅咁佢哋係專搬同嘅理由就拒絕呢啲人士嚟投票嘅， 又係葉寶林，又係孔令瑜啊！ 而孔令瑜本身喺 D-Day One 入面只不過係一個 participant 嚟嘅喎，因為我 D-Day One 嘅時候正係同佢同張文光係同一個 group 嗰度傾偈嘅喎，大佬。 喂，咁你嗰、 所以咧，就係今次真係，如果佢哋咁樣搞咧，就真係會變咗佢哋口中所講嘅小圈子。 唔係咁，你嗰個 Christine 都唔俾我同阿森華入啦。上一次， 嗰個 Christine 啊 ，HKTV 俾人問佢講夠未？嗰個 Christine 咧，上次係唔俾我同森華入噶嘛 ？OK， 咁啊，全靠我夠大聲、夠霸氣先入。 即係點啊？你又再問佢？ 我又 你講夠未啊 ？Christine， 你講夠未啊？佢哋話：真係入啊，入啊，入啊！ 啊！唔係就唔係真俾保佢講咩林家產咁啊！ 我冇帶燒山機啊，因為帶燒山機仲大鑊啊！真係喂，咁但係我想問下啦，跳快啲講啊！喂，點睇個結果咧？投票嘅結果， 投票嘅結果好正路啊！ 好正路，但係咧嗱， 因為其實我之前都講話，即係同你哋都講話啦，就係話基本上都是二一三個啦如果不是這三個跑出的話如果你說有陳炒或者湯家華幫我或者十八同仁幫我跑出肯定做 嗱嗱我點解咁問你呢點解問你呢今日呢就已經有唔同嘅聲音就話呢尋日嘅投票呢是因為大家都係投一啲比較進取嘅同埋包括呢個一定要有公民提名嘅呢個方案啦就令到啲和稀泥嘅方案即係溫和啲啦所謂、例如湯渣或者2020嗰啲方案呢 或者十八同仁啦、 啊、十八同仁呢出唔到嚟嘅咁變咗 攞 D100 嘅唔止三把 唉打心照啦即係話呢變咗到時6月22號呢就會令到嗰啲 選嚟選去， 原本想投一啲和即係 温和啲 嘅方案嘅人咧，係唔會出嚟投啦。喂，我呢個真係有問題嗰啲。 嗱，我個睇法咧，我只會覺得呢班咁嘅政治老人咧，真係好不配講民主，更加唔配即係一個從政，連一個從政者，讲紧嗰个基本嘅水平都唔达到咯。你而家问题系话，第一完全即系所谓叫做输打赢要啦，系咪先？第二有一样嘢就系话咧，香港嘅政坛咧，特别系泛民入边咧，冇人晓嘅一样嘢， 系咪《孙子兵法》？ 唔好计划宣唔宣纸兵法啦。你同共产党讲数呢你永远都系要开天杀价㗎嘛。 唔係啦我执咗一个 point 啊Jackie, 我想讲一样嘢就係、是、即佢话担心622个投票人数低你多撚如啦。个问题系你呢个电你622个电子公投、嗯、你唔系 official 㗎嘛你唔系五区公投㗎嘛你唔系一个超级区议会选举㗎嘛 仲有。 当你唔系一个 official 嘅当你唔系一个 official 嘅选举嘅时候喂中共会同你讲香港有700万甚至我头先同阿毛网斋经过喂佢攞你300万合资格选民你投票嗰个可能得个2000人咁佢、嗯、都话你唔够应受性㗎。 上次 公投已经系。 喂上次民间选特首啊有22万几都话冇应受性啦。 因为佢个份母系700万人甚至 乎。唔系啊但 其实呢 瑞麟逻辑系。 唔系 系700万减。 好简单我讲一样嘢。 嗯。 2013年嘅登记选民呢有340万左右嘅。 系。 咁我唔讲即系我唔讲淨系电子公投嘅数字。我讲323个民间特首选举有22万人投票嘅。 嗯。 咁然之后上次呢 D-Day 之后嘅第一次电子公投呢投嗰啲叫做条件嗰啲呢得62000。 嗯。 但系你对比返五区公投几多票啊 ?58 万。 系啊。呢、這个都系一个 factor 啦。 我当你五十万、啊、我当你五十万，你都唔到五区公投个数字，亦都系得个十零个 percent 嘅啫。 系啊， 你计晒 系你呢个你始终你即系始终即系成日大家都有人混淆嘅一样嘢，就系佢而家讲紧嗰样嘢，就系话要投嗰个最终方案出嚟。咁你始终你最终方案呢样嘢，你系唔可以透过五区公投去 问。系啊，我知啊，但系你误会咗我意思啊，我讲嘅话。佢哋話尋日投咗嗰幾個方案都冇一啲溫和方案在內啊嘛，咁你變咗622嗰陣時，622嗰陣時咪冇人出嚟投咯。如果中意，如果想投溫和方案嗰啲， 重要㗎啦，唔重要㗎啦，因為其實阿吳志森佢都 out 低咗啊，因為咧 我計只 out 低啦， 同埋我唔知你有冇睇到啦，就係戴耀廷嘅講法啦，佢就係話，如果呢個佔中方案第日即係商討日之後出咗個是但啦，213B1個都好啦。当即呢个政府接受嘅时候，佢哋提出嘅方案，如果符合呢个国际标准嘅时候咧，佢哋嘅占中行动咧就会再次发起呢个电子公投，就俾市民表达系唔系接受政府嘅方案。 嗱呢， 好简单咁讲一句就话俾你听，我哋今日嘅投票系多够完嘅，因为 final 咧，佢都系以政府掉翻出嚟嗰个方案。由我哋，但系由电子公投去决定我哋接唔接受。我哋嗰个咧就唔系 first priority 嘅，系政府掉翻过嚟个 feedback 先系 first priority。 嗱，或者就见呢一节时间差唔多啦，我快靓正嗰句就系话咧，民主制度个最基础精神就 系 愿赌服输嘛。 系呢个， 无论系出嚟咩结果都好， 呢个可以阵间讨论啦。 我下一节翻嚟， 唔系俾阿毛网讲完先，毛网好似有啲嘢讲嘅。 唔系因为。最后讲少少啦，即系你其实佢依家就系话个政府咨询期系由上年12月开始嘅，咨询半年，去到今个月完，然之后做两个月时间嘅报告出嚟，七月有报告，但系佢七月话俾你听唔占中，佢要六月嘅时候攞嚟表决嗰三个方案，然之后七月佢唔占中，佢玩誓师大会，其实但系喺。 你七月已经知啦， 你唔使七月知啊，你五月嘅时候已经向晒所有政党 吹 风 啦。 第一轮嘅嘢其实已经有个底喺度嘅，咁好啦，你到第二期嘅咨询又半年，由八月开始咨询到下年一月，再两个月出报告，即系政府最快要三月先出个结果出嚟，咁然之后你的 final result 咧，你又要三月先开始去表决，然之后政府个还价方案点嘅时候，咁然之后你又要再电子公投之后又。政府還價又唔得嘅時候，你先至開始會玩五區總辭之類咁嘅公投喎、哦。咁你其實何年何月啦？即係下年七一都未必有佔中喎，話俾你聽。 唔係，即係我最後都補充咗少少嘢啊！呢一節，即係喂，你吳志森嗰啲講嗰個問題咧，其實戇居嘅。點解咧？喂，你尋日係可以 open 到我冇參加過 D D 一 D D 二，只係問你今日 D 咗未？你今日未 D 都可以入去簽咗意向書入去投嘅。喂，好簡單㗎嘛！如果你呢班人係支持溫和方案嘅，你咪就咁 walk in 入去投溫和方案咯， 得噶。 得噶，有乜问题？根本唔存在佢哋讲个问题啊嘛。 系啊，即系讲嗰个话，而家佢哋喺度即系指控紧某一啲嘅民主派喺度倒票啦，即系难听啲咁讲。 咁但係本身佔中自己秘書處當初唔夠人嘅時候係講緊啲咩說話，係話叫大家可以 walk in 入去投，即係入去玩㗎嘛。咁你哋自己都動員唔到嘅時候， 咁你 就唔好講話你呢啲咩賭票啦。 唔係 exactly 戴耀廷所口中所講嘅輸打人要囉。 即係你動員嗰樣嘢，其實咁你立法會區議會選舉都係咁樣做㗎咋嘛。 佢唔係動員唔到，可能動員唔切啦。 係啦， 佢唔好似佔中後援會咁夾實咁。 喂，呢段時間差唔多，聽下歌先，下一節翻嚟講下點樣輸打人要。 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ne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net.com， 我系钟树根。 好啊，冇错啦。好，翻嚟。 是 雲端起義。 喂，咁我咪讲讲啦，因为今日2020有个声明啊。 咁冇错啊， 香港2020。 係啦，香港2020呢，即係尋日啦，陳太方案呢就 炮灰。 係啦，成为 尋日嘅炮灰。 炮灰塵啊，咁啊就於是出咗事啦，咁今日出咗个声明，咁样呢其实就喺佢哋嘅网站同埋呢喺呢个主场新闻呢都有见到嘅。咁啊其实呢佢重点呢就话昨日呢参与呢个商讨日呢只是局限于部分同意占领中环的社会运动活跃分子，就不是香港全部市民的合理缩影。咁所以呢佢话呢由此产生呢三个方案呢是不可以完全反映呢香港不同政治倾向的多种选择。佢话呢因此呢 ,6 月22号呢个全港投票呢亦都唔系呢可以完全反映到社会唔同政治取向嘅一个真正选举啦，咁样。 早头啦，真系。嗱我个睇法系咩呢，嗱第一占中由戴耀廷个篇文到依家几耐 年几啦。 一年零四个月啦。OK。好啦，但呢一年零四个月里面呢其实坊间对呢件事呢点睇呢，我諗用上冷漠冷淡呢两个词语，我諗喺直播室呢度冇人反对啦。 唔係，但我想針對佢嗰个话係小圈子，咁佢自己2020个方案都係小圈子㗎。 我要解话落去啦。你问题係话你话唔系一个好普遍性嘅，即係有冇普遍应酬性㗎嘛。问题你坊间冇人理嘅时候，但呢一样嘢要去推进嘅话，咁你唯有就是运用一班对呢件事有了解嘅人先㗎嘛。呢、這个就係、是、其实嗱我唔係帮戴耀廷讲说话，而我照事论事去讲，就係话呢个叫商讨民主呢一样嘢，其实就係咁样去一路发展出嚟㗎嘛。冇嘢错过喎，你陈方安生嘈乜鸠嘢先。 但陈方安生有个样嘢我又要捉佢自杀，即係佢话係反映唔到唔愿意同中央对抗嘅市民真正嘅意愿。 嗱，我一定要集你啦，我都系调翻转嘅讲，唔愿意同中央对抗。问题我即正正反映就系你陈方安生根本就唔识得同共产党讲数。 系，听我讲埋先啦。跟住佢会将大部分唔愿意同中央对抗嘅市民排佢喺运动之外。 嗯。 咁喂，好简单啫嘛。你认为人哋唔侵你玩嘅，你咪自己又再运动场以外再搞场运动得未啊？ 唔系咯，你同埋有一样嘢。 喂，戴耀廷我上次去后援会嗰个会议咧，戴耀廷自己说漏了嘴噶。你唔满意嘅，咪自己搞一场占中咯。 啱。我同意嘅呢个民主嘅体验嚟㗎嘛。 咁你陈方生唔满意嘅咪自己搞一场运动囉。 嗱我点解。 你拒诸门外呢， 嗱我点解由第一节讲到第二节我都好强调一样嘢，你班友仔你班政治老人唔识得同共产党讲数呢，你个问题系一味即係我唔抛书包啦。我最简单有一样嘢。 收返本孙子兵法先。 我收返本孙子兵法先啦。 好抽人水你。 啱㗎，抽得啱㗎，我呢啲烂仔嚟㗎嘛，点会读咁多书啫，係咪先。即係你有一样嘢。 我都唔识㗎孙子兵法。 你同即係要去讲数啊。你一开始就去求和。你如果我当你唔识共产党历史啊。你去即係就算你去睇欧洲史好。 嗯。 你都会睇到有一样嘢，拿破仑点样去打仗先。 喂，一开始就话喂，我同你讲数先啦，睇下倾唔倾得掂数啊，冇啲咁嘅事噶嘛。 嗯， 大佬普鲁士去攻打奥地利啊，或者鄂图曼帝国班呢个东呢、這个突厥人去打仗之前，喂，你不如我同你讲数，睇下点样啊？大家四四六六拆掂佢，有冇啲咁嘅事先？冇噶嘛？喂，大佬，你而家同共产，你而家要即系摆明居马。你香港主权而家十七年嚟，共产党就系摆明居马，我系玩嘢噶啦，吹鸠得我仗啊！共产党已经摆一个咁嘅态度出嚟，你班政治老人冚家铲仲喺度，只系识得求和，傻的吗？ 阿毛毛有咩？ 就系傻的咯。 毛毛有咩表态啊？ 其实要讲嘅问题有好多噶，即系由、由我系可以由呢、這个。由呢個商討啦，我或者我叫協商嘅文化開始講。 嗯，啊係，佢哋嗰陣時用呢個字眼 嘅。係啊，係啊，哦，協商嘅，因為由戴耀廷咧上，即係上年月年頭開始， 一月頭一月十幾號啦， 一月寫文章之後咧，其實我好快就已經回應咗佢一篇，我係寫協商嘅。 嗯， 就系、是、写协商又系乜嘢一回事？因为其实嗰时香港人好少系睇咗《Deliberation Day》呢本书，甚至系佢提之前根本上系冇人知道呢样嘢嘅。 嗯， 我就特登睇咗，好快地睇咗，然之后好快地写一篇，咁都几千字噶啦。就系睇话香港有冇协商文化喺度咧，从来都系冇嘅。 嗯， 咁但系你话西方做呢样协商文化又系咪真系好成功呢？佢系。有做是有做，但是他们通常就是说停留在啲选举之前呢去傾啲细细地嘅嗰啲问题，譬如说地区性嘅一啲政策啊嗰啲咁嘅嘢，他会攞出嚟傾，准备时间其实唔系好多嘅、 嗯、 都系选举嘅几日之前先会做㗎咋， 嗯， 好短好快地去做， 係啊， 而且有啲人收钱嚟去做，攞嚟做一个比较组咁样嘅。但係香港呢，你相对嚟讲一开始譬如话民主党啊之类嘅泛民呢，其实係相当啲冷淡啦。呢、這个喺我喺 D-Day One 嘅时候留意到，譬如话民主党嘅成员嗰啲呢，其实都留意到呢种反应。即係一开始佢就同一般民众嘅反应一样呢，就係、感受到话你话呢个系理论核弹，但我唔觉得呢个系核弹嚟㗎喎。你就算占中我都唔系觉得系核弹嚟㗎喎。因为当然佢哋玩惯呢个咩啦，玩惯呢个数人头式嘅社运啦。 系 啊。你六四啊七一啦、啊、一晒啊十万廿万人咁样、啊、你得个一万人占中。而当依家都系话緊五月，就算去到五月中都系得二千人真系签名去真系占中嘅、而唔系嗰二千五百个中间仲有 walk in 嘅投票嗰啲人。 我想问一问你呢样嘢先，你认为呢样嘢，其实我真系觉得错，即系我觉得示威唔一定要够人数多先叫示威，如否则嘅话就示威。我觉得呢个系错 噶嘛， 我觉得一个人示威都可以好劲， 但系 佢哋就系 过惯咗嗰种大跃进式要靠 数字。所以 D-Day One 咧，我系同张文光同孔令瑜系同一组嘅，咁我就咪就系当面、当住佢嘅面讲话数人头文化，即系你年年七一如是、 啊， 其实有啲咩作用咧？系冇作用嘅，你系。咁多人喺度，你唔好话推翻个政权啦、 嗯。 你好简单，你推一条政策你都推唔到。 咁啊，张敏点答你？ 佢话其实数人头有用嘅。佢话点 解 讲 六四啊？ 唔系，佢话讲当年咧，罗范招芬咧吓，罗范招芬咧，我哋要推佢落台咧，先得个一万几千人去示威啫嘛。然之后夜晚咧，就有一个官员咧，就唔知吓打电话俾我咧，就话其实我哋都吓、啊，我哋收到你嘅声音㗎，但係罗范招芬依家唔可以落台囉，或者係即係。 但你而家已经 KO 到佢㗎喎。 我唔讲呢样嘢住啊。咁我心諗，喂，原来你背后有偈倾喎，大佬。 係。 咁你示威其实只不过一个动作嚟㗎咋。咁你不如自己直接打电话俾佢啦，好冇啊。 仲有一样嘢，而家有个好实质嘅例子啊。九万几人打电话无线话叫佢唔好捻播西游记，无线 都 照播。一点收视我都照播。咁、即证明你嘅人数系冇用㗎嘛。 无线呢个收视跌到落十八点就会停㗎啦，按呢个惯例。 佢唔、会㗎、今次唔会。 冇啊，因为佢哋之前不断咁谷世界杯咧，已经收够咗丑噶啦， 系， 所以依家咧，就算你播娱乐无穷咧， 哦系， 佢都会继续播呢套嘢落去，挨到去世界杯咧就玩完， 咁啊继续翻嚟呢个即系陈方安生嗰样嘢，你嘅态度系点咧？ 即系陈方安生呢样嘢咧就好简单， 第一件事呢，其實我唔反對政治動員嘅，即使孔令瑜呢就 cap 咗呢個劉家雄喺佔中後援會話其實我係有動員㗎。咁、 哦、 但係呢，但其實咧， 唔止孔令瑜 cap 嘅， 就係好多人去 cap 啦。但係其實 我反對，我覺得冇問題喎、啊。佢咁樣動員有乜問題咧？ 嗱，好簡單一樣嘢，你呢個遊戲規則咧，大家係、即係點講咧？大家係得個信字嘅啫，即係我唔會 expect 你動員嘅 ，expect 你簽，即係簽咗名作實，你先入到去嘅、但係就係佔中後佔中呢個秘書處咧，佢安排就係因為唔夠人啊，所以我俾你 walk in。其實係佔中呢個組織，即係。本身佢哋有缺陷啊，係一個致命嘅缺陷啊！佢俾你走入去啊嘛，同埋俾你侵入去嘛，你冇啲過嘅人，你都可以走入去啊嘛。 同埋我想問一下阿毛毛，喂，好簡單，真普聯入面冇一個共同嘅共識嘅喎，大家 係噶。 咁佢喂佢動員叫佢選翻人民力量嗰個有乜問題啊？ 咁咪黃熙黎咯， 我唔講呢樣嘢。 所以我咪覺得劉家雄動員係冇問題嘅喎。 你諗下上次絕食係工黨同民主黨一齊夾埋合作嘅嘛，但係工黨同民主黨。喺真普聯同樣真普聯，但係佢哋係冇共識噶嘛？ 你咁在乎呢樣嘢啊？你上次就絕食就唔係咁樣一個去絕食，跟住就去咗上海啦，係咪啊？ 亦都唔會掩護嘅啫嘛，絕食係。 亦都唔會劉慧卿喺一兩個月之前講話，喂，其實三鬼方案唔係缺一不可嘅喎，係民主黨嘅聲音嚟，民主黨主席嘅聲音嚟，你唔可以講話好似阿湯亞華嗰啲咁啊。湯顯華只係代表我自己嘅啫嘛，係咪？ 正正就係，我覺得劉家豪冇問題啊，我覺得而家係民主黨輸打贏要啊， 好明顯啦、啊。即其實嗱，我覺得就唔係淨係。民主黨輸大贏要嘅，喺 湯渣華 係啦， 陳太都係 啦，即係呢幾個你睇下佢啲嘴臉，即係由尋日個結果出到嚟到今日，佢哋嗰幾個講嘅説話就已經即係完全睇到曬，佢哋係完。覺得係唔可以接受呢個結果。 你陳太講嗰個咩排佢嘅運動之外，好簡單啫嘛。頭先我師大都同阿毛毛傾開，屌你陳太咁樣有錢， 哦、 你咪嗱好簡單啦。十八同仁，十八同仁嗰個就話會繼續去遊說啦，佢唔 Q 你嘅繼續遊說。你陳太一方面可以繼續遊說，一方面咪搞個大型運動啊、再嚟多次起鬧咯。 同埋最 香港再起鬧、 哦、我起鬧嘅貼紙我仲喺度啊！ 係啊，嗱，再嚟多次香港再起鬧，咁佢一個軟性洗腦咯。 定係 你咁樣有錢， 定係超錯 超錯都得噶。 唔係，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佢喺個聲明入邊講 係 呢個選舉結果難免會將好大部分不願意同中央對抗嘅市民排佢運動之外。既然係咁嘅話，你應該好多人㗎，係咪啊？ 係咯， 咁你咪喺啲社區團體嗰度做宣傳咯。或者你揾嗰啲即係利益團體啊，或者係政圈嗰度，你哋識好多人㗎啦，你咪做 lobbying 囉 bargaining 囉，你做乜差嘢都得啦，你又攬住咁多錢，又有咁多人脈，係咪呀？佢可以做宣傳啦，而且你人又多喎，你自己講話唔同中央對抗嘅人其實好多㗎，和你非非嘅人其實好多㗎，咁你咪投去佢哋嗰度囉，你咪揚棄咗呢個咩囉，佔領中環囉，你將即係大家係爭山頭㗎咋嘛，邊個搶啲邊個出啲嘅邊個做到㗎啦嘛，佔領中環只有一個山頭咋嘛，你要自己做一個山頭出嚟㗎嘛，你要搞個大型運動，你唔搞大型運動 佢唔會認嘅爭山頭問題 係你咪心間細作囉，係咪遍地開花囉，得唔得 係囉，但個問題但嗰個問題就係話而家你話得返啲所謂叫做進取方案係咪但即系归根究底，你民主嗰个精神个原则就系、是、愿赌服输，啱唔啱先？ 你系要尊重个民意彰显啊嘛？ 呢个此其一，其二就系话你陈方安生好，你汤渣华好，你十八同仁好，喂，你唔系寻晚。公布咗結果之後先知個玩法㗎嘛，你 at the beginning 你去提出呢啲方案的時候已經清楚知道阿戴耀廷陳耀文 陳建文 朱耀明佢哋本身定咗成個遊戲規則成個個 workflow 就係咁㗎嘛，喂牛唔飲水唔敢牛頭低㗎喎、哦、你一早知個遊戲玩法就係咁，你個鐘個頭埋去，而家輸鳩咗你就話輸打贏要，喂呢啲叫民主呀、啊、 所以呢今日阿善用佳係好撚卑鄙嘅，即係善用佳接受D100訪問呢，佢話、我唔係怪啲市民嘅選擇，佢哋有權去選擇，佢哋有佢嘅取向，我係怪在阿劉家雄佢哋點解會咁樣咁作出咁樣嘅叫做咩嗰啲叫 喂咩部署嘛、 喂，但个问题就係话你世界各地好多嘅譬如特别议会选举啦，唔同嘅党派之间啊，佢哋嘅候选人安排啊，佢哋都会计好多盘算个战略系点啦。譬如话讲个香港人冇乜香港人识，但我諗香港都系得十个八个人识嘅。去年五月五号马来西亚大选，喂，国阵又好，民联亦好，即系安华同阿纳吉佢哋两个派系之间，佢哋都系去盘算佢点样安插啲候选人去边个选区去选，会即系令到自己本身嗰个党派会有最大嘅利益噶啦。 胜算吓， 系咪唔好话胜算？佢最攞到最大嘅优势噶啦。有乜问题啊？ 唔系，我就话佢嗰个讲法讲唔通，即系佢话佢系怪人力同埋怪社稷嗰个做法。 喂， 但问题系。咁你而家的而且確人哋係唔 Q 選你嗰個。 咁我調返轉咁問呢，其實學文仔佢哋都有去動員去倒票㗎。咁學文仔佢哋係咪要屌啊？即係 學文同埋學聯事前唔知一兩日呢佢哋都有做宣傳㗎嘛。一路喺度拉票㗎嘛，甚至係再之前啲日子我淨係喺青衣嘅街站都見到佢哋一路喺度擺全港嘅人去做呢啲咁嘅宣傳㗎嘛。佢哋會落呢咁嘅功夫，咁你哋坐喺冷氣室度做啲咩嘢呢？ 唔係囉。 再調返轉頭，仲有一樣嘢講，你陳方安生講呢啲嘢，你即係你話你輸打贏要，其實我可以唔理你㗎。大家有冇印象就係話十八學者講過啲咩呢？十八學者喺呢個投票出現之前呢，佢已經講話我唔理个结果点样，我都会 hard sell 呢旧嘢㗎啦。我会 hard sell 继续 sell 嘛。 继续 sell 啦，有问题 我系 override 你呢个选个结果嘛，大佬。佢十八个学者出嚟㗎喎。 咪囉。 十八条友咗。 咪亦都有讲法喎。点解尋日即係上面唔派人去 walk in 入去占中入面去捣亂呢，即係喺出面嗌呢。咪因为佢唔承认呢个咁样嘅 D-Day 㗎嘛。 就即係话好似五區公投一样。五區公投佢唔派对手去选，唔同你宣传。你呢个淨係官方话俾你听呢嚿嘢係违宪嘅。呢嚿嘢係唔系公投嚟嘅。 即勾叫嘅。 係啊，你哋自己最勾做㗎啦。 嗱，我反而我再一个现实啲去睇啊。 係。 嗱，即係链车界呢，即係睇下呢个郑伊健嗰啲啊，成日有句名言叫咩？见到尾灯当你赢，但而家现实系你十八同仁好，你陈方干生好，你汤渣华好，甚至乎你民主党好，学阿长毛嗰句，而家学文仔可以好大声，我零头多过你哋啊，系咪先？你一个如果你话要去埋怨，话诶而家得翻三个都系叫做激进方案啊，冇一个。所以和即系你佢哋讲叫中庸之道，我嘅讲法叫和稀泥啊，冇呢方案喺度。但个问题而家系真系叫做学民嗰、那个即系学界嗰个方案，系讲紧真系叫做零头都多过你哋班政治老人捞埋一齐嘅尾数。 系 咁，我真系好想去问，喂，你仲想赖啲乜嘢嘢先？再讲由占中提戴耀廷，由旧年我冇记错一月十八号佢写呢篇文出嚟，一开始全世界哗然，点解啊？一开始抹咗占中呢个行动就係两个字叫激进，唔妥协，一开始已经系咁㗎喇喎。喂，老老实实你陈方安生又好，民主都好，十八学者又好，你中个头埋去，某程度上你都系变激进嘅啫。但系你而家你咁样走出嚟讲嘢，我会讲，我会 get 到个 message 系咩咧？就系、是、下意识，你想走你想去骑劫呢单嘢搞和稀泥，但而家衰鸠咗就犯渣。呢个系我而家嘅睇法，恕我系即系讲到咁不留情面，但事实上民主个精神在于就系话，样样嘢系建基于事实同道理，而而家嘅事实同道理就系咁，你冇得闹我，唔冇呢一种叫做咩？冇话去尊师重道。 所以咧，即系我今日听到一大班佢都喺度嘈，就系、是、话，喂，你到时六二二个投票，我唔想拣嗰三个，我想拣其他嗰啲，我冇得拣。喂，真系讲唔通噶。 唔系，其实你系一个假嘅 frame 嚟噶。你点解叫？ 冇得揀啫。 其實有得揀嘅，你之前唔去參加， 你唔需要講咁多嘢。你就算唔參加佔領中環，其實唔緊要嘅，因為上次都係六萬二千人投票啫嘛。我今次俾你六二二投票，俾你十萬，好未？問題就係話實際上， 我俾夠廿二萬平翻三二三條數， 你都係零頭嚟嘅啫。咁你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話，你個方案有冇俾中央接受啊嘛？係。你唔好話有冇你個中央接受，你仲有公投㗎嘛，你仲有五區公投㗎嘛。 係囉，何俊仁都未辭職。 嗱就係呢個關鍵啦。講到尾呢，如果最後尾係冇五區公投或者超級區議會嘅話呢，你做乜都冇用㗎，因為你嗰個係冇代表性。even 就算我叫有超級區議會或者有五區公投，都未必有代表性㗎，佢都可以用林瑞麟嘅講法㗎。 嗱，講呢樣嘢住先啦。因為電子公投呢最大嘅弱點就係咩嘢呢？你唔係登記選民，你都可以 register 㗎嘛。你十零歲都 register， 你有身份證都 register 㗎嘛。咁所以你呢嚿嘢根本上就唔係登記選民可以做，或者係登記選民又唔可以做到返轉頭，即係阿公阿婆佢唔識用呢啲咁智能電話。你又冇做足夠宣傳，你係咪要又去搞街站又俾佢行去投票呢？咁呢個係一個技術嘅問題喎。咁所以返轉頭呢嚿嘢本身係有致命嘅缺點，所以返轉頭就係話要通過一個五區變相公投嘅方式去攞一個比較實際啲嘅 mandate 嘛。但係呢個 mandate 都可能唔實際喎，因為我可以當你係一個補選咋嘛，就好似上次五區公投嘅冷處理一樣咋嘛。 公投啊， 係呀，又嘥咗千幾萬啦，你班友仔吓，唔知買咗幾多罐午餐肉啦吓。即係呢啲咁樣嘅結果嚟嘅。所以你返轉頭去諗，我點樣去攞 mandates 其實都唔重要，我只要將呢嚿嘢去，我係建制，我就將呢嚿嘢去架空， 係啦， 我係對手，我就做過第二壇嘢，我就理得你佔領中環去死。因為我可以睇到就係話，我就憑呢個投票入面，我已經見到你班人嘅組織係一盤散沙嚟嘅。甚至好簡單講句，你唔好淨係睇學民思潮第一嘅方案，亦都唔好睇人力第二嘅方案。你要留意， 唔好睇真普聯第三方案。 你要留意返真普聯第三方案係入咗去呢個 option 入邊㗎喎。真普聯嘅方案係啲咩呀？工黨、民主黨、公民黨全部有喺度，但係佢哋各自演繹㗎嘛，可以。 係呀、 鄭宇成係話各自有自己嘅、解釋㗎嘛。 對於個三鬼嗰樣。 三鬼方案，然之後民主黨話三鬼方案唔係缺一不可㗎嘛。咁你嗰時嘅方案好啦，你當民眾選咗出嚟啦。民主黨可以話俾你聽，其實我係要雙軌嘅啫嘛，我唔要公民提名。所以陳方新講嗰個三個方案都有公民提名，其實係好有問題㗎喎。咁如果民主黨一褪鞋，即係佢我係又攞住呢個叫真普聯方案，但係我掹咗公民提名出嚟，然之後我遞呢個方案俾政府，當你咁計先啦。 唔係啦，到時你吹鳩得我著啊！ 因為民主都冒唔到呢個險啊！佢由八幾年嘅時候爭八百直選開始已經爭緊呢嚿嘢㗎啦嘛。 喂，真係爭到之後冇得爭㗎啦嘛。 唔係佢爭，問題就係話佢爭咗幾十年都爭唔到成績出嚟嘛，佢唔敢 ban 呢嚿嘢啊。 唔係啊，係爭到的話冇得再繼續爭，冇咗呢個光環啊嘛。 咁到時咪褪鞋囉，佢仲有得褪鞋㗎嘛，我推倒重來，然之後乜嘢囉，然之後 我哋繼續爭取。 咁我何時就發展㗎嘛，不嬲政黨都。我唔 keep 住建制派，即係04年嘅時候我唔 keep 住建制派，我邊有得選啊，我邊有稻草人打啊大佬。 咪係即係可以睇到成件事呢，我真係會覺得好即係好清晰啦，阿齋咁樣講完。呢班人到底喺度玩緊咩遊戲。 嗱，時間差唔多啦呢節，咁啊即係想知陳方安係咩人，雖然呢件事都一目了然，但我即係奉勸大家，除咗喺呢件事之外，返去 Google 下維基下郭亞女事件、下一節再見。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Peanut.com。 大家好，我係戴耀廷。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Peanut.com。 我係陳建文。 嗰節就走。 喂，咁啊，翻嚟第三節啦。 係。 喂，咁啊，繼續講翻啲敏感啲嘅話題。 有幾敏感啊？ 講屙屎啦。 哦， 唔係啦，頭先 蘇錦亮頭有新名喎 ，so shit 啦 ，so shit 係啦，大佬。 咩事啊？ 喂，講嗱，頭先我哋第一頭先嗰兩節，我哋講完嗰堆屎，我哋真係要講下呢篤屎，梗係精彩。 嗰個一堆屎，呢個一篤屎， 呢個真係過癮啦！即係咧有呢個 now 咧就最早爆出嚟嘅，咁就係咧話咧呢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咧，上个礼拜咧就分别咧就系喺佢个住所啦，同埋佢嘅办公室咧都收到咧，有呢个装有粪便嘅包裹，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咧寄俾佢太太嘅，咁啊苏锦梁咧， 我不及妻儿、哦， 又嚟呢啲咁嘅讲法，咁样咧，咁啊苏锦梁咧就今日就回复呢个 now 新闻嘅查询嘅时候咧，就正即系佢就承认咧系有件咁样嘅事嘅。 咁佢点处理先？ 咁跟住咧，佢话呢个行为咧，佢用嘅字眼系不智，咁佢咧就报警处理啦。 喂，顶你个肺啊！ 点解佢唔包容啊？ 咪系咯， 包容系最好嘅方法。 喂，大佬，旺角打啲蝗虫喺旺角周街屙屎，你就叫啲市民包容， 系 啊。喂，你苏锦梁收几包屎，你就走去报警，算咩意思先？ 嗱，苏锦梁就算好彩咯。 唔系，头先阿毛毛都讲噶，可能系嘅，系一啲旅客咧，或者答谢佢对于即系佢哋通街便溺嘅包容咧，特登寄包屎俾佢答谢噶。 系咯，咁如果你欣然接收嘅话，咁其实咪显示到香港人真系好唔包容咯。 包容包。 你示范下我哋点样包容啊嘛，大佬。 佢嚟啦，你真系报警。 但系佢话呢个系不智，佢而家话。 即系我觉得好有问题。即系嗱，我哋谴责人哋屙屎环定系蝗虫，又话屙屎，你又话我哋歧视。 嗱，咁你唔明啦，你唔明啦，因为嗰个咧，如果我冇理解错咧，嗰两个包裹咧就系本地朋友。 系， 即系如果佢系可能大陆寄过嚟个邮票贴住中国邮政，佢可能就会包容噶啦。 喂，我右翼法西斯上身，喂，唔俾系啲大陆人喺香港屙完之后就 寄 过 嚟 啊 嘛。我话咁我唔知啦。 喂，香港都有皇后噶嘛？ 系边个皇后、啊？ 皇后皇帝即系蝗虫个皇啊！哎、你谂错，真系系咪先？咪寄俾佢有咁出奇嘅、都有啲失禁嘅皇帝噶嘛？ 咁啊系，咁啊系，嗱。其实呢佢真係好彩囉，唔係香港收唔到，但係佢老婆就真係惨啲啦。如果冇理解 佢老婆假著俾佢真係陰公。 係啦，寄俾佢太太嗰、那个可能佢自己拆开㗎。 我仲要邓差老惨啊，阴公。 唔係喎，我头先一封都话佢老婆拆包裹嗰下辣喎，真係。 真係。 喂，嗰个恐怖画面就等于教父第一集其中一条友呢、那个演员呢第二日瞓醒觉发现自己只马个码头啊喺嗰张床嗰度。 係呀。 咪演员个导演啊定个监制啊，我唔会记得。 唔记得。 你要废个码头喺只床嗰度。係呀。大佬。 咁佢呢句就真係比较，即係我觉得佢太太就真係觉得好呕心。其实 我真係觉得差佬惨㗎。係。嗱，你旺角嗰督屎你唔去处理，而家呢就要喺苏局长嗰度呢就收三嚿屎返嚟。因为你收到你报咗警嘅话呢要搜集证物㗎嘛。咁而家个三包屎呢就应该喺中区警署㗎。 係咪雪藏住啦，你唔急冻住可能 急冻会变 唔知喎。嗱，应该呢照道理呢即係以我所八到嗰啲政府嘅程序呢就应该而家 就。旧屎要摆停尸间。 唔係旧屎呢应该而家呢就。 应该补复晒。 就算最迟都系听唔係最迟呢就应该听朝呢去咗政府化验所㗎啦、因为呢即係好衰嘅，你知呢验大便呢系可以验 DNA 㗎嘛。验下边个屙出嚟先。 咁你都要捉到嗰条友先得㗎。 咁佢寄嗰封信佢有办法 trace 到应该系可以去到大概边区出嚟。 但如果佢用狗隻嘅犬隻嘅粪便佢应该冇得搞㗎喇。 喂咁难搞啲。 咁难搞啲㗎啫。 再唔系呢粉岭仲有猪场㗎嘛。 喂再唔系喂真系有啲人系上开去喺上面搵人屙跟住攞返落嚟。寄俾佢都得嘅啫。 哇，咁恐怖啊！ 嗯、 上面攞落嚟，跟住过关嗰时 ，X 光见到有 人搵顺丰寄俾我嘅，屌你喺上边寄啊，攞顺丰寄俾 我。 我 觉得我哋讲都唔好笑。阿陶杰今晚咧即刻出咗大概百零字咧，真系仲好 即时评论， 即时评论真系笑爆嘴嘅。佢话阿苏 但局長蘇錦麟終於收到一個黃金米田 X， 佢話我唔敢講埋另外嗰個敏感字啦。嗱，佢包裹，但佢冇包養，而係由老婆報警。佢話黃金米田 X 物體並非係碳疽或者炸彈。如果蘇九，如果蘇局長當係生化武器，咁香港市民。喺咁香港嘅好市民咧，喺旺角發現有大陸自由行人士縱容幼童、恐怖分子施行恐怖活動、拍照而公開並報請警方拘人，又有何不妥呢？至於米田 X 物體係正常排泄文化之人體生理藝術作品啊，至少個蘇局長啊。啊！是否應該先能鑑定物體內嘅物體係中華內地同胞創作，而不是外國勢力如美國總領事館所排泄，才進行正確定性該物體是不是類似炸彈、碳疽或刀片一類恐嚇性武器呢？ 唔係喎，但係你話藝術品係可以嘅喎，即係我啱啱先睇完一套 A V 藝術品， 一個 A V 就係兩條女屙落個避孕套嗰度，跟住入住個扎住個吊喺度。 喂，再唔系旧年西旧， 系咪系咪艺术嚟嘅呢条？ 喂，再唔系旧年西旧 M Plus 嗰旧啊？ 系咯，都得喎。 唔系，但系你话你都讲认真讲，因为你话碳攞碳锥嚟比较咁，喂，的而且 咁嗰啲都要视为恐怖袭击噶啦。 但系 其实可以视为恐怖袭击。如果喺美国啊，我收咗奥巴马收到旧纸咧， 系 好大镬，可以视为恐怖袭击、 哦， 因为 白宫要启动晒嗰啲程序。 系啦，因为嗱，其实我头先都讲过，我第二个节目都讲过，你记唔记得阿 Jackie 记唔记得以前我哋细个咧？ 嗯 喺灣仔銅鑼灣啲後巷好大隻字寫住不准在此大便， 係啊？ 點解？因為嗰陣時霍亂好流行， 仲 大家都知道咧，呢啲傳染病咧可以經由大便咧，被空氣一風一吹就傳播到， 啊、 所以咧糞便係好高濃度細菌嘅、 啊。 曾經嗱，最近有一套紀錄片係日本拍嘅、 啊、 ，AV 男優生涯，其中訪問一個 AV 男優咧就係佢武器開， 加藤英啊， 唔係。好后生仔，佢武器开，公司问佢：你食唔食屎啊？ 吓、 啊，你唔食屎咧就武器开噶，你拍一套去食 真屎啊？ 真屎，叫个女优屙俾佢食，佢就话死啦！我唔食就武器开，我好穷啊，我要食啦。 咁点？ 食完之后瞓咗十几日医院吊盐水、嗯，医生问佢食咗啲咩嘢，佢好唔好意思先话我食个屎。 系啊， 系、哦、啊，因为粪便系好高浓度嘅， 你就算你就 嘅菌嘅， 你就算 好似啲自由行咁样大手数益力多都冇乜用。 你谂下，你入边唔止大肠杆菌嘅，有啲人如果系好污糟嗰啲，佢入边可能潜在有衣原体啦、嗯，即系 chlamydia 咧，你系介乎于细菌同病毒之间，系、 啊、 好大镬噶。 如果系病毒嗰啲，仲麻烦。 系啊，所以苏锦麟话包容系有问题嘅，真系抵佢死啦！呢、嗯、次收到屎，喂， 其实即系我 最好啊，应该佢。佢拆啦個包裹，佢染埋病啊！最好 咁啊，就係話而家寄嗰個人計唔中個時間啊嘛。 但係而家你好似啱啱揾到啲料咧，寄嗰條友觸犯咗法例喎。 係啦，咁樣咧就即係咧，其實咧根據呢個香港法例咧，有兩條例咧就可以告佢嘅。 第一條咧， 咁一條咧就係公眾衞生條例啦。咁樣因為咧公眾衞生條例入邊咧就有列明咧，郵寄排泄物咧就需要咧申請特別許可嘅。咁呢即係譬如話 郵寄排泄物好簡單，佢預你啲人以前去驗尿啊， 係啦，嗰啲就係啦，嗰 啲 就要。 阿 Jackie 記唔記得以前阿周美鳳啊，即係主持《活色新香港》 啊， 揸住架車好似俾人搶嘢咧，搶咗嚿屎啊嘛，因為佢攞去驗屎嘅個賊以為執到寶。 啊 攞得够屎嘛？ 咁系啦，即系呢啲咧就要许可嘅。咁啊，即系佢冇许可就犯法啦。另外一个咧就更加容易入噶啦，刑事恐吓。 嗯 嗯， 系啦。咁啊， 但系点样佢叫恐吓咧？咁如果我话。哦，如果我学阿毛， 咁你等于 唔系学阿毛，我招其实我系想感激 你、 啊， 你等于人哋林红友林屎咁咯， 啊、 即系佢而家就变咗我唔系林啊，我系寄过嚟。 但我答谢你、啊，如果嗰个人话我答谢你咧，答谢你包容我哋屙屎咁，以屎会有啊， 咁啊真系好难讲啊，即系 恩情义重，千里送黄金系嘛，即系可以咁嘅、 啊。咁就算呢个过唔到，佢公众卫生条例都死嘅，即系呢个公众卫生条例无论点佢都一定中招、啊。 但系问题。你嗰隻咁嘅蝗蟲喺旺角屙，都係違反呢個公眾衛生條例、 嗯。冇錯，唔係所以就係唔係其實之前咧，我睇阿倫爺寫咧，都係講得好好嘅，即係佢講我一樣嘢就話，喂，你話我哋即係見到大陸人屙屎要包容。啊！话呢啲系文化差异，咁点解你唔包容我哋香港人影佢相咧？我哋香港人见到大陆人屙屎会影相，呢个都系一个文化差异嚟嘅。根据你咁讲， 都要包容啊！ 嗱，所以咧， 系咪先？ 嗱，所以咧，我就直头吓、啊， 即係上個星期我係有一個提議嘅喺我自己嘅 Facebook page， 我話不如咧就將呢個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呢、這個香港法例第132BK 章第八條。咁第八條講咩呢、就其實佢本身就有兩項嘅，其實都係佢講呢就唔可以喺公眾地方大小而便嘅。我就話不如咁啦，請啲立法會議員呢、私人條例草案就改，點改呢就加多一項上去。佢話以下我個寫法就話以下人士可獲豁免遵守本條 ：A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或 B 中國居民往來港澳通行證進入香港。你直頭俾啲大陸人周街屙唔犯法咯？ 唔係啊，起多啲狗廁所咪得咯？ 唔係啊，我就改法例啊。 我見到土瓜環咧，因為小弟住嗰 廁所旱廁嚟， 何文田嗰度，我見到土瓜環咪有啲賣珠寶嗰啲地方，隔離有狗廁所嘅，嗰啲大陸人喺度踎，佢唔係屙屎，佢踎咗喺嗰堆沙嗰度。 係啊， 係啊，佢唔介意嘅。 喂，咁即係要搞到咁樣樣咯，不如好唔好啊？嗱，其實嗱，我唔怕講啊，我係真係呢個玩法。 嗰篤屎係你屙啊！ 我話私人條例草案呢個玩法咧，我真係同緊立法會議員傾緊， 係 好事。 即係嗱，即係邊個我就唔講啦，你哋估都估啦。即係 陶謹申啊！ 呢個玩法係做咩咧？就係話咧。你既然叫包容，就不如即係香港人又好讲法治㗎嘛，係咪咁就倒不如有一样嘢就改，第一改就咁样修改法例。第二，你任何私人条例草案要俾梁振英 peer approval 先至可以掟上立法会㗎嘛，跟住就做曾玉成再 peer approval 先至可以正式动议㗎嘛。我就睇你梁振英同曾玉成敢唔敢 peer approval。 梁振英敢，曾玉成未必敢。梁振英一定敢。 你梁振英敢嘅，咁咪全人类去港督府门前，大家齐屙饱佢咯。 唔系，其实我谂过一个，即系我而家系写紧个故仔咧。我谂个情节系好荒谬，因为我唔会写出嚟，所以唔怕讲。谂个情节就系、是，即系捉咗阿苏锦良啊、梁振英啊嗰啲咧，捉埋嗰啲妻儿咧，就挟持揾几廿支碳疽菌嘅针咧，指住佢老婆。咁咧就限定佢哋一個指定嘅時間裏面，譬如30分鐘啦，就擺曬啲全球定位嗰啲儀器咧喺嗰啲狗廁所咧，咪而家我興咧放完狗屙完啲屎，咪擠喺啲狗垃圾桶度咧，狗屎桶啊，擺曬啲感應器喺度，喺你限定嘅時間裏面咧，要食曬指定嗰十個狗屎桶入面嗰啲狗屎。如果唔係咧，啲碳疽菌就打落去老婆度。我原本系谂到啲咁嘅情节，不过我唔会写落去，所以唔摆喺度讲。但呢啲系恐惧斗室嗰啲玩法嚟， 系啊，摆明咯， 摆明系疏啲玩法嚟噶嘛。但系呢啲好好玩噶嘛， 系真系。 你叫苏锦良要逼食狗屎，食剩一嚿都会响钟啊！食剩一嚿啊，行翻转打 针， 系啊，唔系，仲要嗰条路线要指定 嘅，唔得，太高科技。 唔系嗰条路线要指定嘅，即系一二三四五个桶咧，你要顺序食嘅， 顺序食， 唔可以食咗五先或者食咗四先，唔得嘅，要行翻转头食过。啊，应该咁样玩啊！ 唉， 喂，咁其实想阿 Jackie， 你呢个有冇嘢补充先？ 嗱，我又冇嘢补充啦，我净系好想去讲一句咧，就算阿斋都好啊，真系发觉而家真系成个香港周围都系屎啊！ 而家唔系嗱，老老实实狗屎系少咗嘅，人屎 我唔系讲紧呢样屎啊！ 哦， 即系周围都系屎， 即人渣，人渣仔，咁系好多嘅。 即系周围都系屎嘅，即系搞天下大乱。 但系第二样嘢安慰，最近呢个五一假期咧，少咗好多国内游客噶。 系啊，呢几日出街嘅时候咧， 系舒服咗。 四月尾开始出街咧，系我搭尾班车咧，喺无论喺地铁或者喺东铁咧，居然系有位坐。 但會唔會係因為呢排啲鐵路嘅故障多咗，所以少人搭咧？ 咩啊？人民日報話，人民日報就係話阿金今晚冇上嚟，我抽佢水就係話你哋搞啲驅蝗行動，激化中港矛盾，所以佢哋唔嚟啦。 係啦， 咁我哋咪要多謝阿波波啊！咁 点解叫波波啊？ 我得噶，揸叫金金得啦，算啦，唔好理点解叫波波啦。 即系呢一个。啊！但系实际上嗱，今日咧就无端端爆咗一单嘢出嚟，就四川有间民企咧，吓、突然之间个即系法人代表嗰个主席又唔见咗啦，真实操控嗰个人又唔见咗。 四川啊， 四川而讲紧呢间公司好，其中做过一样好出名嘅嘢就系收购堪马嗰个生产权。 啊，曾经 冚马喎、 啊，系啦，就系呢一家咁嘅企业，而讲紧就话好多即系不嬲做惯大陆人生意铺头都话咧，似乎系真系大陆个经济系放缓迹象， 啊。即系朗咸平讲咗咁多年嘅嘢，而家终于开始实 现。哎呀，我最期待嘅画面终于出现啦！ 多谢支持 啊， 希望如你所愿啦、啊嗯。 但系有一样嘢咧，即系要容许我卖下广告啦。 系、 啊、新比讲到话呢一个自由行嘅嘢，啱啱过咗星期日嘅城市论坛啦。 你上咗去？ 我睇出咗去，不过就阿谢志峰又点我名，大家睇字幕又见到我嘅，吓， 你又学阿曾卓文咁企起身讲嘢， 系啦，曾卓文呢啲呢啲，唉，我唔咩啦，啊，扮晒乜鬼嘢， 你要学埋个腔先得噶， 黐线，何文会一笨，即系你已经田北俊就不断去讲啦，自由行系好犀利啊嘛，那个经济效应系咪先？ 系啊， 但系讲紧咧，即系去到有一条问题就系话，我执到佢最后嗰句，我唔回应你呢条问题。 嗯， 我同佢喺度拗就话新加坡啊。日本客、歐美客喺新加坡嘅旅遊市場個數字都上升啊嘛，嚇、 嗯！ 咁、啊、但係咧，去到最後咧，我爆佢一句，我話歐美、日本去新加坡個機票錢係貴過嚟香港喎、啊。 嗯， 跟住佢俾我個回應就係講緊，我唔回應你呢個問題，講咗其他嘢。嗱、 嗯， 呢、這個正正係佢反映住咧，就話嘅自由行啊、即係。嗰、那個問題已經係好清晰㗎喇，到底係邊一個個責任 ？OK， 而甚至乎呢，去到林元祥呢，阿施永青係講咗一句，咁就不如大家試下切斷曬自由行，嘗試下到底會係一個乜嘢嘅結果囉， 係一個好嘅結果囉。 係啦，嗱， 我哋以前都冇自由行呢樣嘢， 即係呢一樣嘢係好， 即係應該個問題好簡單㗎嘛 ，Jackie， 喂， 嗯。 我无端端有一日你肚饿， 但系 唔系你眼瞓，我走去俾白粉你食，食到你而家食到搣唔甩条人，咁我同你讲，你唔食就死噶啦。喂，睇下点唔食，我有美沙酮顶嘅啫。 我讲一样戒得甩噶。我讲一样有趣嘅事情咧，你讲到新加坡咁样啊。咁咧，我引用一下《海峡时报》咧，发生件咩事咧？ 吓、 啊，佢好得意，用咗我唔记得系咪四川咧，就发生咗一单事情，就系话咧有一团人， 嗯。 有一團遊客就走咗去唔知一間嘢嗰度咧，就睇嗰度嘅螢火蟲嘅。 嗯， 每個人咧就唔知俾咗4蚊新加坡紙咁樣啦，咁啊走去睇啦，滿心歡喜啊，走去睇啦。點知螢火蟲唔著燈， 就跟住 之後咧就喧哗啦，啊，負責人出嚟 回水， 係啦，冇喎螢火蟲。大佬佢動物嚟噶嘛， 自然嘅 昆蟲嚟噶嘛，佢點會？佢最可能就係好懂性，知道你啲黃鸚咪唔著燈 咯。咪咯， 即係螢火蟲係嘈啲，佢就唔會著噶嘛。佢唔係人造物嚟噶嘛，佢自然嘅產物嚟噶嘛。佢唔著燈，你有咩辦法啦？ 係啊， 你唔通 回水咯？佢咪叫 你唔通海洋公園嘅熊貓係人扮咁樣咩？你中意佢做咩動作？做咩動作咩？ 熊貓唔走出嚟，你有得叫海洋公園回水咩？ 海洋劇場咁嚇，啲海豚病咗咁樣，你唔通又要佢哋編佢哋咁樣出嚟咩？咁 OK fine， 呢個都唔係問題。點解我會提到新加坡呢？就係、是、因為《海峽時報》咧引用呢單新聞寫呢單新聞嘅時候咧，佢係講到嗰班人咧係淨係俾一班暴徒嚟嘅。 係啊， 咁而家講完啲暴徒之後咧，新加坡人係點樣反應咧？哇 ！Barbarian 死我， 系 Barbarian 啦，喂，我不嬲都咁形容佢哋系 Barbarian 嘅，即系嘅，不嬲都系咁形容佢哋系 Barbarian 嘅，基本上系。 唔系，然之后佢就话啲萤火虫咧，你都知道啲人咧，系、啊，知道啲人好得人惊咧，就呢、這个无声抗议啊，即系沉默就系咩嘢？ 唔系啊，我讲过嘅，之前喺节目就系话我去海洋公园啊，咁有个北极馆噶嘛， 系啊， 咁有个管理员咧就带住只嗰啲北极嘅猫。咁、啊、出嚟， 叫咗你嗰班蝗蟲唔好影相，係死影爛影，嗰只班人真係慘啊！驚到咧，伏喺佢後邊擰住面，因為佢隻眼好敏感嘅，一閃好敏感。 仲要用閃光燈嘛，仆街！ 係啊，好仆街！喂，佢係好慘嘅只貓頭鷹，我咪喺度鬧，有冇搞錯啊？喂，熄燈啦你哋！ 仲有咪就 仲用閃光燈？ 企我嗰度啊，啲人係咁投訴話好凍， 好凍啊！教細啲冷氣啊嘛！ 你黐線嘅，唔係你俾佢哋住㗎嘛？ 同埋咧嗱，新鮮滾熱辣一單新聞咧，我就真係要認下叻啦！今次。星期日嗰日咧，除咗我串爆啊田北辰、田北俊之外咧，我仲用呢、這个即系阿陈文雄就用经济角度嚟到去讲话自由行嗰个成就啊嘛，系咪？咁我就提出一样嘢，就话我由九几年读书时候已经知道啊，旅游政策发展嘅话系考虑一个叫社会成本因素噶嘛，吓咁啊。阿陳文雄啊，當然避咗呢個 point 啦。OK， 嗱、新鮮滾熱辣咧，就立法會秘書處咧就發表咗間個人遊嘅計劃研究簡報啊，表示計劃咧對香港咧係經濟有利，但係如果引用歐盟嘅研究咧，係應該要考慮社會嘅承受能力，特別係話要考慮到咧啊呢、這個啊租金上升啊所帶嚟對其他行業嗰個影響啦，嚇、啊。呢、這個其實根本呢個論點我已經提出咗，已經係接近兩年，而家卒之政府都算唔算跪低咧？ 都算 嘅，同埋考慮咧。同埋翻轉頭講咧，你講個陳文雄咧，其實我早前咧都唔止早前啦，應該一年前多啲到咧，係啊，一年前到咧，呂大樂亦都講過類似嘅問題。即係佢喺明報就寫話咩啊嘛，自由行。为香港带来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呢，令到中港即是港中两地会有一个深层矛盾嘛。其实个即是他的重点就是觉得是消费。 是 在于中国那种恩即是我现在讲那种恩主心态。 是啊。 就是说我是顾客，我是上帝，我是大爷。 是啊。 你们是应该顶礼膜拜的。 老子有的是钱。 是啊。是啊，咱们那香港的话、你们都根本就活下去了 啊！要不是香港，要不是中央政府，你香港完早就完蛋。 佢哋恰你香港人啫，如果你翻个上去叫鸡，你都知啦，系嘛？你 我唔知、啊， 我上去玩啊！你要玩，你唔系样嘢都玩到，唔系俾钱大晒嘅，大佬。 系啊，其实嗰个所谓恩主心态， 都识得去拒绝你嘅， 都系源于即系呢几年嗰个所谓大国。撥起嗰、那個嗰樣嘢係令到佢哋係唔係淨係喺香港嘅、其實喺全世界都有，佢哋都覺得佢哋救世主。 我條女，你可唔可以攞隻腳咧夾住個匙羹不雪糕我食？跟住我話：哇，咁我唔賺啊！呢啲錢咁樣難賺。 唔係啊，做雞都可以咁啊！ 我做咩啊？ 地佢話你 耍雜耍，我唔係我睇索拉奇係科嗰啲得嘅喎，大佬。 喂， 唔係即係喂得咁多。嗱，而家咁樣搞法即係歧視喎。 唔係即我意思係話，其實佢哋都知道恩主心態係有問題咁啊，即係唔係俾錢大曬？點解佢落到嚟會咁樣對我哋咧？ 因為其實講緊係共產黨一路以嚟喺大陸裏邊做嗰個意識形態教育嘅問題咯。但係呢個有排講啦。 即係佢哋知道係錯嘅，但係佢哋偏偏就話我哋覺得我哋欠咗佢啊嘛。 嗱，好簡單一樣嘢，其實呢啲人咧，去到喺即係喺。大陸嘅城市入面呢，譬如話你廣州啦、深圳啦、上海啦、北京啦，佢哋唔會喺地鐵嗰度，唔會喺地鐵嗰度周圍屙屎屙尿，亦都唔會亂咁坐，即係兩個人然之後中間放張直夢絲就坐曬成行燈，亦都唔會周圍係咁夾嘅。但係點解落嚟香港先會咁做呢啲咁嘅嘢呢？其實係欺善怕惡。 係啊。 點解咁講呢？因為上面其實呢，你如果亂咁掉垃圾嘅話呢，一嚟周圍都有 CCTV 啦，二嚟咧，其實佢係好多站務員咧，係咁巡嘅。咁一巡到你嗨嘢嘅話咧，即刻就揪住你，然之後係咁鬧，然之後罰錢。 嗯， 係罰得好金嘅， 5蚊人民幣好金噶啦，對大陸人嚟。 但係香港咧，即使你有罰則啊，即係你有咩噶嘛，地鐵附例噶嘛，其實你可以罰佢噶嘛。但係你睇下嗰執法人員，先前就有一條片咧，就係、是、一對夫婦同埋個仔定女咧喺。呢、這個東鐵上面咧就排便，咁然之後咧係成班係四五個站務員，喺度話請佢哋落車，但係男人女人咧都非常之大聲咁鬧翻轉頭，哦忍唔到我細路仔，咁係要屙啦，咁你唔理想點樣啫？ 即係佢哋係講白話嘅，所以可能係一啲廣東人士嚟嘅。咁、但係啦，咁幾個站務員咧控制唔到佢哋，就證明其實就係話一係香港人，即係香港譬如話執法嘅單位或者係一啲站務員嗰啲咧，係冇好好咁執法。第二就係佢倒翻轉頭，亦都係欺善怕惡。你罰得唔甘啊嘛，或者你哋唔係你好臨線啊嘛，最後要搞到要報警收場啊嘛，係要出動到警察先得。但警察又成日隻眼開隻眼閉嘅、會話俾你聽話，唉，算啦，冇得告噶啦嗰啲，成日都叫息事寧人噶嘛。 係你見下有時阿林忌興所講咧，你有啲係香港犯咗法咧，你一放生佢啊，你就算俾告票佢咧，佢嗰段時間花大陸逃之夭夭，你真係捉佢唔到。 唔通你叫佢警署報道啊？ 唔係咯， 冇辦法喎。 即係如果你話講我哋去針對大陸人係歧視，喂，好似而家係根本係調翻轉政府去歧視我哋。 我都話啦，你做 我 個實驗得噶啦。雖然而家東莞俾人冚咗， 所以咧， 你再叫佢揾只腳。不雪糕你食嘅，佢肯定唔做起生意。 你唔好话咩啦，我听啲朋友讲啊，连含吹啊，有啲女到啊加钱都唔制啦。 唔系含吹系得嘅，最就是、自从低俗喜剧兴玩爆炸糖之后咧， 吓 就唔肯，有啲唔肯。我试过， 我唔知，我答你唔到。但系如果讲歧视咧，即系临到最尾，我一定要提呢一个人啊，经典啊。 系点啊？ 唔系陶君衡个老婆。是佢啲友好何喜华。嗱何喜华而家喺边呢，而家身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嗰度开会。佢呢就之前呢就话会交份 submission 过去呢，就敦促港府呢就要修订呢个种族歧视条例，就保障新移民。咁佢就话即係而家呢、香港人针歧视新移民嘅情况好严重。认为呢有间条例呢应该係修订到呢就保障新来港人士。应该呢就甚至乎是修订到呢就话一些种族中伤和种族骚扰列为刑事行为，加强刑罚和阻吓。 有没有知道先？我们几时有歧视过新移民？我真的老老实实，我不认为香港人是有歧视新移民的。 我唔好拗呢个成日同啲左贼一齐拗嘅嘢，我好简单嘅啫。你用种族歧视条例嚟到去定义新移民， 咁系咪即系我哋同佢唔同种族咯？ 系啦， 系咯。 讲完， 佢哋自己都中咗圈套啊！ 系咯， 即系话讲紧根本就喺度自相矛盾，成日话黄皮肤黑头发就是大家是血浓于水的同胞。依家就用大家原来为求搬龙门唔同种族， 同埋佢应该用族群嘅。 但系问题个条例系种族啊嘛，系 based on race 嘛。同埋都系嗰一句咯，我唔认为我哋香港人有歧视个新移民，我哋只不过系依一个 case， 即系每一单 case 我哋以事论事咁讲嘅啫，我哋冇话点样歧视。 嗱，但系点样都好啦，即系你好清楚睇到噶啦，呢班人为咗包容。大陸人呢， 即係嗱，我再 已經去到無所不用其極㗎啦。 Jackie 你都同意，我哋有時形容嗰啲屙屎為蝗蟲，我哋唔係因為佢係上面落嚟叫佢蝗蟲， 而係佢啲行 為，佢個行為啊嘛，佢個行為啊嘛，即係等於我上去東莞，我叫人哋揾只腳夾住只匙羹不雪糕我食，佢都覺得我蝗蟲噶。系嘛？ 一樣道理， 衰格啊嘛！ 一樣道理， 咁當然我嗰次個行為係講下笑嘅啫，唔係認真嘅。 即係總之啦， 我都要澄清我唔係。 今晚都好多屎尿咯。 唔係，但我有樣嘢想講啊，未講，我真係要你講嘅。 啊！ 出咗單新聞就早幾日噶啦，就話現時咧有49個內地城市嘅居民，49個城市嘅居民咧係可以獲批以自由人身份，嗰啲叫資簽啊。 啊！ 嘅身份嚟香港，但系咧亦都有其他嚟自其他城市咧冇呢个批准嘅咧，可以用 L 签，一个叫 L 签嘅港澳通行 团签咯，啫。 而嗰啲团签咧可以一人成团嘅，即系嗰一个人个旅行社都可以安排，哦，当系你系一团人。 呢一样嘢咧， 一个人嚟香港，咁嚟到香港做咩咧？就系你有时见到喺嗰啲咧行人专用区咧。行乞啊，唱歌啊，嗰啲啊， 打斋啊，嗰啲假和尚嗰啲啊，好多我话你听， 搞啊，大佬啲真系， 我只有话你听，呢个系如充分体现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特色。 咪啲或者嗰啲卖淫啊、行乞啊嗰啲，咪呢啲？ 呢个叫做咩咧？呢个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其实佢哋系 用緊咩方法呢，就好多時啲旅行團呢，你見啦阿曾阿容帶嗰啲呢試日行程呢，第一日呢就走馬看花去啊海洋公園啦，相處看看海洋館，看看海洋之前就好啦，第二天就去湯，第三日呢就實有呢個叫做自由時間㗎嘛。其實呢嗰班友呢就運用一個咁樣嘅法律啦。 喂，仲有我見到單新聞話最得人驚係嗰個 L 簽呢可以平到一毫子。 對啊、 一毫子喎、 啊。對啊。 咁你一條友就可以成段㗎喎。 嗱一毫子有啲誇張嘅，大概嚟講以我所知道呢市價行情呢其實喺羅湖啲旅行社呢、就大概係200蚊至400蚊不等。 佢其實你都好清楚啦，你知唔知潛在咗幾耐嘅呢一個 L 簽。 自從有呢個 L 簽以來、L 簽係比 G 簽之自由行呢係更加之源遠流長嘅、其實係有咗呢個簽證以來一路都存在㗎啦，係、絕對係 I mom、所以就你話有冇辦法杜絕呢，我可以話俾你聽，即係中國人最鍾意走法律啦，搵位涉呢一樣嘢呢，我只係話俾你聽，唯有就係話入境處係根據基本法第22條去執行返嗰個入境審批權嘅話呢，就先至有得玩嘅。 同埋我返轉頭講返少少所謂何喜華去 日內瓦 聯合國告狀呢樣嘢，其實佢係唔係告狀嘅。佢係列席嘅啫。即係佢係諗住係喺列席嘅期間呢 博到有機會發言㗎嘛。 係都唔係。佢係直情係向嗰啲委員會嘅委員呢做 lobbying 啊。 是啊， 即是其实是 游说， 是游说他们去。是， 但是他是有份 submission 是带了过去的。 他本身有份 submission 成功呢，即是我没有跟这单。 你不要说成不成功住，因为之前就我们那边就问过沈玉辉的这件事。那就如果他说要定的话呢，其实会比较难的。即是譬如说你同一种族不同原居地算不算种族歧视呢，英国就曾经有判决就判，即係如果你話即係英格蘭、蘇格蘭咁樣 計的話， 係嗰啲咧有案例咧，就係用個好寬鬆嘅角度去演繹呢個 national origin 嘅，因為蘇格蘭就曾經獨立過。咁但係問題，如果你係定喺中港港中咁計咧，你除非香港係一個 nation 啫喎。你而家香港係曾經獨立咗，否則嘅話你從來都冇獨立過啊！只不過你喺條約入面係租借咗俾人哋啫嘛，所以香港唔係一個獨立 nation， 你係好難去分嘅。 咁第二啊，繼續 同埋第二樣嘢，佢本來亦都係依家嘅歧視條例其實冇包嘅。咁你一嚟好難定義大陸人啦，而且如果你定 origin 嘅話，有好多香港人其實都喺大陸出世噶嘛。咁你點包啊？ 咁即係話其實成件事係何喜華自己硬膠膠搞夠大硬膠出嚟囉。 你捉蟲㗎，你識講五六十年代後香港都好多新移民啦，咁你依家香港嗰啲咪又係新移民，咁你其實喂，咁你到返轉頭嗰啲新移民歧視嗰啲新移民咁點算？ 所以我話從來都冇歧視過新移民，相煎何太急呢，係咪先？ 即係所以呢， 我只係指責佢屙屎啫，咁解。 即係我諗都是要引申翻一位社運的名人陳可樂的一句，要滅亡先要滅自己，今晚差不多啦。 哦，好啦，我哋食飯啦。好啊，係咁先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劉翁。